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 Hey, 大家好。 咁我哋啱啱睇完黄子华啦，咁啊食完一餐我哋嘅开年饭。咁啊，我哋今日想录一集谈平衡。咁啊，平衡系一样好得意嘅嘢嚟，人生我哋要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哋嘅人生先会舒服噶。太过开心，你嘅人生可能变得好枯燥，因为我哋成日都好开心啊。因为有想有乐嘅人生，先系一个最開心，亦都係最過癮嘅人生嚟嘅。咁有好多人就話：啊，屌你老咩！我嘅人生唔係喎，成日都處於唔開心嘅境地。你能夠講出呢番説話嘅時候，我諗你都係一個開心嘅狀況先係講呢番説話啊！真正唔開心嘅人，如果冇機會講呢番説話 啊！平衡真係呢個觀念真係好重要。即係如果咧，大家有從事過手作仔咧，譬如話，就算你細個玩泥膠都好啊、你想咧捏一個圓形嘅波。你覺得啊呢度突進少少 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度啊多少少，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好努力去將佢平衡呢個令到佢變成一個你心目中嘅形象，但係往往都唔得嘅喎。 係啊係啊， 平衡之所以困難咧，就係在於佢永遠都係多啲同埋少啲。 啱、 我點解會突然間講呢個題材咧？因為九號時今日咧請咗我食過一個好好嘅糕點，係喺呢個嘉麟樓嘅 馬蹄糕。 咁咧我初頭心諗。屌馬蹄糕啫 嘛，屌你老味，我都係咁啊！因為咧，嗱，我話俾你聽，介紹我食呢只馬蹄糕嘅咧就係寶寶龍。阿寶寶龍就同我講，因為寶寶龍成日去嗰度飲茶，佢同我講，佢喂，屌有啲馬蹄糕好撚好食，我不嬲都好少食到啲馬蹄糕好撚好食嘅。我心諗，屌你老味，又係馬蹄糕，你唔好撚買翻嚟添，我不嬲都唔撚食嘅。自從食過嘉麟樓馬蹄糕，我就好撚中意食，一年就食幾大嘅屌。 即係咧，我發現咧，佢個特點係咩咧？譬如話。而家咧有時咧都有矯枉過正，譬如小甜喺餐廳，凍檸茶小甜係唔甜嘅， 仲要酸嘅添，屌！ 係啦，你知道，即係個甜味就係用嚟平衡咗酸味啊嘛。係 啊， 佢唔平衡唔到不得止，佢仲要冇咗。有時太甜又梗係唔好啦。 係。 咁咧，你當然你一去話俾人哋聽，你話要少乜樣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你其實個平衡感做得唔好。係。咁嘉麟樓嗰個糕點咧，佢有咩特點咧？佢 阿筍哥，你想講呢樣嘢之前，我想問下你，你去試過去大家樂食飯叫小飯未啊？我試難過啦，嗱，我屌佢老母！我有一日去大家樂食飯，我同佢講小飯，嚟到我以為嗰粒係壽司嚟嘅添，求飯。 即係咧，平衡咧係我見到那個糕啦。佢唔太佢如果你覺得再甜咧，咪就係甜咯。係 啊。 你咁食落去，佢唔係好甜啊。 係。 佢 OK 啊。咁然後咧，啲馬蹄咬落去都索索聲嘅。 係。 咁你又覺得分布得好平均嘅喎。 係。 咁啊，當然唔係平均到話每一個立方裏邊有六粒馬蹄噶嘛，冇可能啦。嚇！但係咬落去每一啖咧，你唔會覺得一咬落去成口粉。 係。 係啦，咁然後咧個椰汁味又好香，佢唔會酸，又有啲甜。係啊，冇酸冇酥，通常甜嘅嘢都會有酸味㗎嘛。 係。 佢又冇呢個特點喎。即係咧，你發現咧，唔好理佢嘅生產過程啦，但係你知道咧，師傅有樣嘢係而家沖凍檸茶同埋俾飯嗰兩位小姐冇，嗰個就係分寸。係。係啊，呢、這個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咧，你譬如話影相咁樣啦，即係你有時候會覺得哇大頭靚，狂影大頭，哇翻到撲街啦，全部都係大頭嚟嘅。跟住咧有時候哇歪索靚啊，全部歪索。 係。 咁咧到最尾咧，到而家影咗咁多年相之後啊，要平衡咩意思呢？就係呢樣有啲，嗰樣有啲，但係咁都未夠喎，即係仲要係裏邊。即係個分布要好啦，同埋嗰個即係每張相都要有佢嘅好處啦咁樣。咁我覺得我就頭先食完嗰個糕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你話係咪真係好特別？唔係，但係咧我開始明白到，即係一個人佢可以去到一種平衡嘅心境啊，佢先可以有一個平衡啲嘅作品嘅。太激動嘅人就會太激動嘅作品。太過點解茶餐廳要咁甜咧？即係你譬如話啲飯咧通常都係太鹹，嘢飲啊通常都係太甜。因為咧，即係一般普羅大眾，佢冇一個時間，冇一個心機去 令到平衡呢樣嘢， 即係冇去掌握一個分寸啊。所以咧，人哋一個糕點可以賣到200蚊，咁你賣呢啲咧，即係賣好20蚊。其實唔係話因為人哋喺半島酒店，而你喺賣街邊，呢個當然係有分別啦。咁但係可能你賣街邊，你賣30蚊一袋，你可以賣到全部都係幫襯你，唔會幫襯啦，嘉麟樓都得噶嘛。其實中間就係掌握一個分寸， 我覺得人生亦都係一樣。 人生我哋有啲網友佢講，佢話我而家做份工作，我份工作裏邊好多人際關係嘅挑剔，好多人都係唔中意我，或者我要用啲咩方法先可以取悦到人？嗱，我哋打工同埋人生一樣，要好講平衡。你瘋狂搞人際關係喺公司裏邊，你都會撲街，因為你唔做嘢啊嘛。阿筍哥亦都講過一樣嘢，老細最注重係咩？收入產出比啊嘛。你日日翻工就搞人際關係，我而家叫你翻嚟係做嘢，唔係做 PR 佬啊，大佬。你做 PR 佬搞人際關係就 OK 啫。我亦都見過一啲嘢人喺打工裏邊八面玲瓏對同事啊，屌你老味做嘢嘅時候一塌糊塗，咁你就含得撚啦。人哋唔係唔放心俾你做，係唔敢俾你做啊，大佬！你就算搞得幾好都冇用。所以人生裏面你要喺工作上面搞得好，你嘅人際關係要好不但止，你嘅工作狀態亦都要好好，呢個一個平衡感。我亦都識得有啲人喺我哋呢行好多，佢哋翻工，哇！屌你老味幾狂嘢啊！如果張牀佢咁狂嘢好啦，佢又唔使離婚啦，最後都離婚收場。點解咧？翻工我又做，翻到公司攞埋屋企啲嘢都係翻嚟做。你老婆就想，梗係咁諗。喂，大佬，我喺張牀度，你同我做下愛就話啫。屌你老味，你繼續做嘢。有時有好多嘢，我哋都要需要一個平衡點，一個中立點。有啲嘢我哋要做，有啲嘢係要停就要停。 同埋個即係一個人做，即係做事咧，有好多個重點嘅，即係有講你工作能力啦，有講你交際手腕啦，有講你嗰、那個外交能力啦，啊，即係其實同手腕有關係啦，亦都係講你個即係有講人緣啦。咁有啲到真係淨係講工作能力裏邊，你要度橋，即係能謀，度完橋之後咧，要拍板，線段，即係你要度橋又要揸到主意。跟住然後咧，就要將佢實踐出嚟。即係其實咧，講緊話你要追求呢個平衡感咧，其實可能係你一個，即係其實係一個整體質素嚟嘅。根本就係對個人要求好高。你要有，譬如話，師傅會覺得呢件糕係咁甜，先至掂嘅。喂，甜冇主觀嘅喎，有啲撚樣咧。嗱，你工作裏邊一定遇到呢啲嘢。我覺得張相咁樣影係最好嘅。 啊，係係，我 喂，靚好主觀啫喎。你覺得你嗰啲靚咩？我覺得唔係啦，咁樣。廢話，因為我話嗰啲就係靚。係。師傅話呢大糕咁樣加輪流標準。係。係啦，即係呢個粉糖椰汁咩椰汁比例黃金標準。 係。 線段，即係咧我。決定了呢個秘方，我仲要決定呢個秘方是真正最好的。咁當然啦，你後面有很多實驗啊，你食咗幾多鹹苦我不知道啦。即係咧，然後做完出嚟咧，跟住一打開，屌，跟住我望一眼望去，屌嗰個馬蹄糕白色嘅，點解？因為咩？因為馬蹄糕係黃色噶嘛，記唔記得？ 因為椰汁啊嘛，屌你老味，普通馬蹄糕啊真係馬蹄加個糖水。 佢個樣咧，如果佢冇個盒裝住反覆。覆出嚟咧，其實你可能真係 個賣相唔靚， 你係覺得廿蚊一抵到嘅。係，但係食入口你先知道佢係勁抽啦。 啱， 即係咧，所謂勁抽咧，我唔係話食完之後咁嗌曬出嚟喎，而佢只係你只係食到佢係一種平衡感。 係， 我咧呢件事咧，我又啱啱三個禮拜，兩三個禮拜，好耐冇食啦，食壽司同朋友去食。 係， 咁佢帶咗我去銅鑼灣食一間都幾貴嘅壽司啦。 咩名？ 金川啊。 哦，我知邊間。 然後咧。咁咧，佢話食晏晝啫，兩百蚊埋單咗， 差唔多啦。 咁然後咧，佢話 一條友啊， 係啊係啊，佢話夜晚啊就攋嘢啦。 夜晚係一千人一個咯。 咁然後咧，佢又同我 真正架仔做喎， 係真係架仔做嘅，係有個日本師傅。 係啊係，金川。 咁然後咧，佢問我有咩係咪特別好味咧？其實咧佢話你覺唔覺得有新鮮咧？其實我心裏邊都笑一笑。其實日本嘢咧係冇新鮮嘅， 啱用咗雪嘅。 你食緊嗰嚿咁嘅三文魚，根本就已唔知雪咗成兩年， 係 拎出嚟又食㗎。 啱啱。 咁樣咧，所以同新唔新鮮係冇關嘅。咁然後咁然後咧，我望到嗰件壽司，個壽司咧個飯同埋嗰個肉嘅比例咧幾好嘅，因為你可以一啖食曬。係。咁你唔使咬爛佢啦，直頭，即係你唔會咬爛完之後咧咁樣擺出嚟，擺一陣再食㗎嘛。咁然後咧，我就諗。人哋花咗，即係你知做壽司頭六年咧就洗刷白刮， 係啦，跟住然後咧，然後咧就鍛鍊咗你嘅意志先，等你決定呢新人都留喺呢一個行業裏邊。 係。 跟住嗰四年咧，先至真正去猜壽司。 係。 咁然後咧，佢哋又話嗰啲壽司咧猜到咧粒粒咧係五百零幾粒飯咁樣嘅喎。 係。 唔多又唔少喎，我相信人係可以做到呢一點嘅。 得。 係啦，即係譬如話到我而家咧， 因為你每次拿落去都係差唔多份量啊嘛。 係啦，即係譬如話我而家做嘢咧，我係靠一種記憶叫肌肉記憶嘅。 係。 咩意思呢？我拿起相機嘅時候，光圈快門我係自動嘅。 係。 而嗰啲嘢我係唔使經大腦咧。 係係。 我 係 用隻手做出嚟，即係好似我阿爸，佢拎螺絲批， 係， 同埋拎即係咧。一吉吉落去嗰十字，佢次次都吉中喎。 即係等於行家一出手便知你有沒有咯。 即係所以我想講咧，就係哇我食咗嗰個壽司嘅時候咧，我唔覺得特別好喎，其實。 係。 但係咧相比咗元朗嗰啲咧。 嗱，我話俾你聽，我要講啦，呢度有幾多順哥。 你講先。 元朗有一間壽司店，叫做咩田啊？嗰間叫 咩 金田啊？ 金田啊。 金田，我有幾個同事啊同我講喎，舊時你咪中意食日本嘢嘅，我介紹一間嘢俾你叫金田壽司。我真係想講，屌你老母咩？點解啲人覺得金田好食？係咪板田定金田？金田好似 係咪大件壽司嗰間？ 係啊，啲人排曬隊食，點解？因為香港人有一樣嘢就叫做抵食夾 大件， 佢啲魚生夠大塊就得㗎啦。嗱，壽司話到明係壽司，佢壽司係一樣細細地嘅嘢，俾你一啖擺落口，攞手食嘅。咁你先係感受到壽司嗰種平衡感，食物嗰種美味，魚同飯嗰種嘅比例，同埋飯嘅香味。金田就唔係啦，總之嚿飯大，嗰啲魚厚，咁就啲冰都未用曬就俾你食㗎啦。 係一件唔係好得體嘅。 係，但係因為香港人有一樣嘢覺得，逢係去食呢啲咁嘅嘢，等於去食 buffet， 香港人第一樣嘢會掃咩啊？掃魚生咯，掃生蠔咯。掃呢、這個嗰啲魷魚刺身，因為最貴嘛。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去食 buffet， 你真係想試嗰間酒店啲嘢得唔得，同埋最貴嘅係咩咧？甜品，一間酒店做甜品係最貴嘅，因為人工。壽司嘅人工係唔貴嘅，來料亦都唔貴，大碌攞翻嚟。最貴嘅就係甜品，尤其係嗰啲乜撚嘢慕斯蛋糕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啊。係 呢個叫做咩咧？即係每間酒店啊，佢會有自己嘅 signature product。 係。 係啦，即係如果係如果佢冇喺個甜品上面下功夫，因為好似譬如話食早餐。嗰個酒店咧焗自己嘅麵包嘅。 係。 你如果咧見到佢哋個廚房冇焗自己麵包咧。 係。 咁嗰間酒店已經唔食得㗎啦。 啱， 即係我已經酒店都講緊都兩年啦都。 啊。 即係試過有啲酒店係佢喺食物裏邊咧，佢係尊重自己。 有一間酒店我想講嘅，亦都係我希望大家下次去嘅時候記得食呢樣嘢啊。半島酒店嘅心嗰啲雜果蛋糕係好好食。 嗯。 我每次去都會食一個，真係佢 buffet 擺出嚟，我係成個食撚曬。我成世人係唔食奶油嘅。咩叫奶油？大家去呢個美心餐，去美心餅店買一嚿雜果蛋糕，白色嗰啲叫奶油。咩叫忌廉？忌廉係用奶同蛋白打出嚟嘅。佢個蛋糕嘅壽命可能得半個鐘頭就溶曬㗎啦。咁嗰啲叫忌廉。真正嘅忌廉雜果蛋糕係好食到不得了，因為係冇油嘅。我成世人淨係會食忌廉，唔會食奶油。哇！佢嘅忌廉蛋糕係做到出色到嘔電嘅。 其實忌廉本身係啲好貴嘅嘢。 係。 即係如果你係去買嘅，喺而家你去百佳度買包嗰啲咩箭嘴牌嗰啲嘅嗰啲叫 whipping cream 啊，人哋即係我係煮意粉嗰啲忌廉咧，厚忌廉啊，24蚊咁細盎嘅啫喎，即係好似你個錄音筆咁大咁樣嘅啫喎。 但係煮到幾多嘢㗎？ 啱啱夠兩個人食咯。 哇！好貴喎，咁真 係。即係都幾撚貴㗎，即係你可以諗下，依包意粉20蚊，加個 cream， 淨係個底已經去咗50蚊㗎啦，已經。 係 啊，即係我想講咧，其實咧個壽司咧，有時點解佢要做到咁貴咧？其實佢冇可能大眾化，因為嗰個師傅佢已經鍛鍊咗10年。 啱。 跟住然後咧，佢去拿捏得好準確。 是 而拿捏得很準確呢我其實去吃日本餐呢我是不是很喜歡吃刺身的因為那些刺身一直吃的時候你那種鮮味太濃了飯就幫你隔開了所以呢飯和那個刺身是有一種平衡感在裡面我就欣賞它裡面有一個這樣的智慧這個 好似話，譬如話佢哋食飯咁樣啦，你見到咁多個餐，即係咁多種飲食裏面咧，其實冇面豉湯嘅，即係淨係日本人飲嘅。係因為日本人嗰個精米咧，佢裏邊即係啲佢哋嘅漢醫啦，佢哋醫生咧覺得米啊太涼啊，嚇食完之後咧冇力氣啊，所以就食一啲白豆湯。 哦， 係啊，即係咧，佢裏邊係追求緊一種 平衡 感，係啦。咁平衡感咧，你諗下，頭先我哋講嗰啲有平衡感嘅人咧，出現喺邊咧？出喺半島大酒店，出現喺一級嘅壽司師傅嗰度。即係我諗，我去金川，佢唔係一級嘅，夜晚佢俾一級咯，晏晝佢都係半級啦嚇。即係起碼佢都係用一級嘅方法去招待。 唔係金川都唔係一般人食得起啦。好老實講，香港人如果一個人要食200多蚊一餐嘅晏晝，好少人負擔得到。 嗱，我譬如話去前一排去食嗰個叫咩咧？叫做綠魚飲茶晏晝。咁啊，我叫人好似話叫雞球大包咁樣，我想睇下，屌雞球大包，你收幾多蚊？你做啲咩出嚟咁樣？啊，佢真係做翻我原本嘅雞球大包俾你。咁但係佢就係冇，即係你食嘅時候咧，佢個雞肉係剁碎咗嘅，係咬落去好好味嘅。即係我覺得佢有一種平衡喺裏邊，即係佢唔會嗱，譬如話以前 而家啲雞球大包唔係噶嘛，咪加江瑤柱啊，屌你老味冬菇啊。 嗱，最變態咩嘢咧？就係咧譬如話我最睇唔起咧就係嗰啲整個糕咁樣貼兩塊金箔。係， 我都係。 佢其實咧佢冇喺拿捏呢件糕點嘅技術上面增加咗，佢只係個賣相上邊咧。增加咗佢個華貴程 度。喂，但係而家好多人都受呢樣嘢，嗱，等於人生一樣。人生係好講停頓嘅，談頓或者禪宗好講呢樣嘢。我哋需要人生，或者我哋嘅腦袋，或者我哋嘅生活係需要有段時間係停頓嘅嚇。談頓係一個好欣賞嘅音樂家。音樂裏面最有力量的是什麼符號呢？不是那些屌你老尾四個巴裏面有20粒音那些，那些是沒有力量的，最有力量的是休止符停頓。譚盾說過一句話，一段音樂裏面最好聽的是休止符，留白位是最難留的。如果不相信，大家去看看齊白石的山水畫。齊白石畫蝦是很出名的，白石老人畫蝦，佢大部分張紙係白色嘅，好少部分係黑色。但係你睇到嗰啲係蝦，原因就係佢留白留得好好。我哋人生亦都係要一樣，人生唔係好似而家有好多青年人，或者我有好多同事咁，死做爛做搏砌爛砌，屌你老尾唔得，我一定要爬到嗰個位，我屌你老母，我一定要發達，屌你老母買到10層樓，屌你老尾我要做個乜乜嘅 target， 我要攞到啲乜嘅嘢。好多人有咁嘅目標啊，佢亦都付出咗好多嘅努力，但係未必攞到，亦都係我眼見到好多。既然大家都可能係一個平凡人，既然大家都可能係一個我同你一樣嘅難民啊，我哋先講呢啲牛醫生與狗護士嘅節目做咗200集，因為我哋係一個話俾人聽，我哋係難民，但我哋嘅生活好開心嘅人。原因就我哋識得喺生活裏面留白位。我哋識得點樣去停頓，呢個係一個平衡。我同筍哥會抽一啲時間出嚟錄音。我哋錄音嘅時候會瞓覺，我哋唔會話為咗幾條聲狂砌死砌爛砌，屌你老味砌爛完，屌你老味之後做啲乜？唔係，瞓下覺先。呢個係一個平衡，舒服。 係。 呢個先係我哋享受人生嘅一個嘅睇法，或者係一個嘅即係反射。有好多人成日都同我講：，喂，阿狗護士。你生活其實都無憂啦，點點點點。我其實好想講呢番説話俾大家聽，但我梗係唔夠膽同嗰條友講啦，唔得你啊！屌你老母，你得閒嘆我咧，你又老啊！佢實講啊，我唔使湊仔啊，唔使乜唔使乜。 係好撚騰嘅，聽到呢啲。 係啊，你會識得有啲白位要留俾自己喎。 嗯。 你話你要湊仔啫，咁你湊仔嘅時候，你可以將個細路都差唔多大啦，交俾阿婆阿嫲睇幾個鐘或者睇一兩日，去到尋找一下自己嘅白位。 舒服下自己，咁你嘅人生先會識得充電。有啲人唔係，淨係識得話啊，我要去點努力啊，誒爭 填滿曬佢， 係護士長翻嚟啊，我要讀完乜嘢要讀乜讀乜讀乜，讀完乜之後得唔到啲乜？ 好似食嗰啲壽司咁樣，越大件越好， 係食撚曬 嘢越好， 啱啊！最緊要食撚曬啲肉，唔好食啲飯。 但係一咬就散曬。 係係係，人生唔係咁噶，人生係要識得去平衡。一個糕點師傅點解佢會值咁多錢去到嘉倫樓做，就係、是、因為佢明白到呢一點。你通常覺得咧手藝叻嗰啲人啊，順哥嗱，你都係靠手藝做嘢出身。逢係手藝叻啲人咧，佢個生活好得意噶。你見到佢好有藝術家脾氣嘅，知道咩位識得停，乜位識得去繼續。咁嗰啲人先會覺得令你舒服噶。好多我自己欣賞嘅音樂人，好多我自己欣賞嘅音樂家都係。他們不會成日就是我今個月要出幾多張碟，我一年要賺幾多張碟的錢，我要做些什麼，不是的，只有閒才會出碟，他出的張一定要是精品，不精品就不出咯。那這些才是成 為是無謂生產那麼多社會垃圾， 對，我們的人生也是一樣，平衡感會令到我們的人生充實很多。 不過平衡這件事呢，剛才說了真的要由一個即是由你決定你要掌握平衡感這個觀點開始的。什麼意思呢？譬如說呢，我這陣子都跟你朋友聊天， 是 啊，現在個個都拿部相機或者是攝影師 啊，是啊，我見很多女都是啊，屌你老闆， 為什麼最後我是他不是呢？即是他們部相機可能貴過我， 是 但是他最後找了我拍， 是 那是不是就我拍得漂亮過他那麼簡單呢？而中間有個部分呢，是就是等於呢你去做廚師呢，頭嗰幾年洗刷抹刮的時候， 是 那幾年是什麼呢？就是你可以從壞的角度，從好的角度去看呢，就是你那時候呢觀察一下呢這個行業是怎樣， 對， 從壞的角度去看呢，就是他去將你青春的時間磨了去，你沒有第二條路可以 走， 對對，那你既然呢犧牲了你前面那半段時間的時候呢，你就發現哦，我最好的時間已經沒有了，我唯有決心去做好這件事， 是 那由然後那件所謂好是什麼呢？好就是平衡到呢件事，係、 嗯、 啊，然後咧，佢哋就開始，哇，摸個壽司上嚟，我501個飯，呢嚿嘢次次都咁得，塌塌，用嘅力度係咁樣， 係， 咁呢三樣嘢冇得教啊嘛，機都啤唔到嘅， 啊， 你知道機啤壽司同手做壽司 兩回事嚟啊，直頭係唔好食嘅，屌你，你試下去嗰、那個咩元元氣啊，嗯、元氣壽司咪機啤咯， 即係你係有靈魂喺度 嘅， 係係係，即係機係做唔到嘅，即係我諗相信人類肯定是入去的價值在裏面， 即係等於有些人嗱，我哋而家仲係有一樣嘢係凌駕到內地人的、品味，品味是需要平衡。有一天有個醫生就跟我講：阿、九護士，你件軍褸幾靚喎？係啊，我在出口店買200多元。屌你老尾，唉，你著啲咁嘅嘢又唔係冇錢買，買埋啲咁嘅嘢做乜？嗱，佢第一時間跟你講你件軍褸好靚，但你一講個價錢，佢就覺得鄙視你，靚美麗。未必需要周身名牌。如果大家覺得周身名牌美麗的話，大家去尖沙咀廣東道，很多內地的同胞成身由頭到腳都是名牌，但是你覺得襯出來是錯的、即是我們見很多的，尤其男性，你穿件那些什麼華沙池衫啊，一條巴黎西褲，不知道為什麼穿對鞋，你一望就知道他是內地人，原因他缺乏一種平衡感。日本人你看下去，他周身未必是名牌，但是他有一種平衡感，就是平衡是一種品味，他懂得怎麼去、就是、平衡這件事。便宜的東西或者不漂亮的東西穿上身，可能你整身都不漂亮就變成不漂亮，有一兩件不漂亮的話就可能帶出你的品味出得來了，也都帶出你自己個人那種的、特質或者是 character。 我們不需要所有的名牌堆上身，人生亦都係一樣，我哋唔需要攞好多好多啊！我要啊攞盡曬呢度啲嘢，咁咧我嘅人生先會覺得豐盛。呢種唔係叫豐盛，呢種係你缺乏安全感啫、人生你要識得享受，你就要識得點去平衡，識得點留白位，咁自己先會舒舒服服。 好， 希望大家 平衡啊！ 平衡啊！拜拜。 拜拜。